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熟悉的前奏响起，熟悉的感觉瞬间将我们带回那首歌曲流行的年代。没错，赵传的这首《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》就是有这样的功效。相信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吧。各位好，欢迎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在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，要来一起重温几首赵传的老歌，聊聊他的故事。1991年，作为第一位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港台歌手，赵传用他那最具魅力的雄性的嗓音袭击了这片土地，并用经典的译文渗透出的那份温柔感动了所有追随他的歌迷。2003年，赵传时隔12年之后再度在首体举行了个人演唱会，用了将近30首经典的歌曲给北京带来了一个激情不眠夜。2006年，作为1991年演唱会15年的纪念版的感动传歌，赵传演唱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行。赵传如此喜爱现场演唱，因为只有在现场他才能将他的真情实感以最直接的方式传递给观众，而每次的现场他都会唱下面的这首歌，这首《哦莎莉》。 哦莎莉，不要将我忘记，我所有温柔都已给了你，如果你看过我为你写的日记，我知道你会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20年前，让我们认识赵传的，除了那首标志性的歌曲《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》之外，还有一首唱遍大街小巷的歌曲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当年刚刚加入滚石唱片公司的赵传，确实像一只小鸟一样，心中充满了想要高飞的愿望，却无人知晓。著名的制作人李宗盛根据赵传的心境与状况，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曲。赵传呢也不负众望，用自己的一片真心真情将这首歌曲演绎得非常成功，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歌坛的地位。后来谈到传唱感动了一代人的这首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的时候，赵传的感触也是颇多的。他说，这首歌曲伴随了我10多年，私下里我也会常常唱这首歌曲来抒发自己的情绪，得意时我尽情享受，不得意时我就用这首歌曲为自己打气。下面再来欣赏这首赵传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。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？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却飞也飞不高。我寻寻觅觅，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，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？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赵传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李宗盛对于赵传可以说是有着知遇之恩，如果没有当年李宗盛的发掘和制作，也就没有赵传如今的成绩和歌坛地位了。谈到曾经的音乐伙伴李宗盛的时候，赵传很珍惜这个朋友。有报道说，在录制了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这首歌的时候，他们俩在录音室里为了一句歌词争执了一个多小时，最后李宗盛竟然跪倒在了赵传面前。赵传谈到这段往事的时候大笑了起来，原来是媒体断章取义，在李宗盛下跪之前，赵传早已经趴在地上了。也正是曾经默契的合作，让这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更近了一步。再后来，赵传和李宗盛开演唱会的时候，都曾经请对方做过嘉宾。说到这儿呢，咱们再来听一听赵传的这首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。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，你劝我要耐心等候，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，如此的宽容。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，你要我安静从容，似乎知道我有一个永不安静的心，容易转动。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，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，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说起赵传，他是一位很喜欢唱现场的歌手。关于赵传的演唱会现场有个小故事，那是在十几年前，他在北京工体开演唱会。赵传唱歌有个习惯，会在舞台上放一瓶矿泉水。那次他喝完以后跟台下说了一句，有没有水，其实只是开个玩笑，没想到突然就有200多瓶水从四面八方飞上了台。当时他一路躲，乐队也是一路躲，但是还是很多砸在了脸上和胸口。当时赵传还想再多唱几首歌呢，但是胸口疼，他只好中断了演出。从那之后的现场演出就禁止带矿泉水瓶入场啊。这次演出在赵传心中留下了一丝小小的遗憾，因此他在十多年之后又重新来到北京开了一场演唱会，尽情地唱出了心中所有的歌曲给热爱他的歌迷们。下面呢，再来听一首赵传的《当初应该爱你》。 我会在过去与现在交汇的地久天，将我所失去的全都还给我。和你相遇在晚，分手在早，只怪我没发现你对我好。我看着爱情被时间越送越远，慢慢地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带走，如今后悔也好，心痛也好，但是我对你的思念谁又知道。是的，当初应该爱你，可是为何我匆匆放弃？我闭上眼睛，假装我可以忘记，流下的眼泪却骗不了自己。错了，当初应该爱你，还来不及说给你听。一路上走来，我不停问自己，原来这一次我真的失去你。是的，当初应该爱你，可是为何我匆匆放弃？我闭上眼睛，假装我可以忘记，留下的眼泪却骗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赵传的《当初应该爱你》。如果只看赵传的外表，你可能不相信赵传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。我们看到他的一面都是他积极开朗充满阳光的一面，其实他也有很多的伤感和无奈。用赵传自己的话说，就是他是标准的台上一条龙，台下一条虫。歌迷的支持就像强心针一样，让他在台上爆发出巨大的威慑力。但是生活中的赵传也坦言，有时想起台上的时光，就会一个人不自觉地掉下眼泪来。这位曾经创造过台湾唱片销售奇迹及万众瞩目于一身的男人，谈起有关独自一个人的话题的时候，脸上也会不经意地浮现出些许的无奈。来听一首赵传深情演绎的情歌《我的心好了》。歌曲过后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。各位稍后见。 当爱情有浓浓转淡，再说什么已太晚，不管心里多遗憾，该让你离开别阻拦。若

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欢迎各位回来，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我们的星光之旅的主角说的是赵传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赵传的走红使那个时代的女生找男友的标准发生了改变，由看重外表转变为了注重人品。虽说长相不算帅气，但是赵传给人感觉是很老实很顾家。在现实当中，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好男人。懂得浪漫的男人不一定要营造很好的气氛，往往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就能让人觉得他的心意。赵传就是这样一个男人，他用歌声娶回了现在的老婆。赵太太是一位上海姑娘，赵传曾经每晚在长途电话当中为她唱歌，最终赵传的痴情让她赢得了芳心。下面呢，咱们来听一听赵传的心声，爱要怎么说出口。 叫我怎么能不难过，你劝我灭了心中的火，我还能够怎么说，怎么说都是错。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去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别再为爱蹉跎。